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受地面高气压影响，本市今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，气温比昨天有所回暖，适宜户外活动，只是空气比较干燥，请及时补充水分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渐晴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气温18到15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西部北部有浮尘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， 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，打得死尸翻滚，撇刀争枪。左军弼这个脾气那可了不得，比性如烈火还能高这3倍，他挂不住啊，拍马晃动金顶枣阳槊，来到刘辅通的马前。王兄，这么办吧，把这个小辈交于小弟。 可以。那么王家可千万多加小心，使锤的这小子厉害， 您放心吧。左军弼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亲兵，催马晃枣阳槊，是直取朱木英。当两个人这一见面，啪啪战马转了几圈，朱木英看他，他看朱木英，但是看是看，各有不同的想法。徽州王左军弼就觉得奇怪，说这小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他哪来的劲儿呢？你瞅这德行啊，我就抓不住他。朱木英想什么呢？朱木英倒没看他，主要看徽州王左军弼骑的那匹马，越看越爱看。那朱木英还真有眼力，左军弼骑的什么马呀？这匹宝马良驹，名字叫玉面紫花牛。嘿，这个马是个带劲的，皮着背高8尺，头至尾长2丈，刀冷脖，猪签子耳朵，蛤蟆脸，葡萄眼，大乖乖茶，高7岁，大铁碗。哎呦，真是龙行虎步啊，这马太快。朱木英是越看越爱看，心说话，我要有这么匹宝马，那不就是好了吗？哎，看半多时，就听徽州王左军弼喊话：“呆！对面丑鬼，你是何人？”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有话吗？爱慢说呗，吵什么呢？问我是谁呀？后边那西吴贤王，那啊是咱俺爹，我是他儿子，叫朱木英。大哥子， 你叫什么东西啊？呸！啊，人有论东西的。徽州王左军弼，左军弼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你乐意不？什么事儿？你这马挺好啊，叫什么名字？玉面紫花流，对，挺好。哎呀，我真感谢你给我送马来了啊！哎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你赶紧下马，跪到我的面前，苦哀求。我一个小孩心软，一看你说的可怜呢，哎，算了吧。我一锤把你打死，然后那马不就归我了吗？这你还心软？你要心硬的怎么样？哇哇，装疯卖傻而往哪里走？轮草羊说变态。朱木英啊，这孩子装傻充愣，那肚子里心眼儿比谁都多。这是故意气左军弼，等他轮动双锤跟左军弼一动手，也就十几个掌上，他人什么飞了？枣阳说的，那力量头不差多了。左军弼一见不好，哎呦，拨马要走。朱木英一看，哪去啊？回来！花楞一晃电子锤。他这个兵器可沾了光了，一丈八尺多长的五金链子，这玩意能打远了。左军弼刚一拨马，这锤就到了，正打在后心上，哇，把左军弼打得噗一声的血就喷出来，扑通摔于马下。朱母英把锤又一举，这把啪嚓，脑袋碎了。再给他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提，抓住玉面紫花流一换，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。那匹马他也不要了，爱归谁归谁。一拨马来到朱元璋面前，爹，您看，费事儿没？一个都熬得完。哎呀，朱元璋心中高兴啊。哎呀，我这明灵一子有两下子，好孩子，你不要因为一仗打胜你就高兴了，要多加小心，我看不要恋战闯出乱石山北上。好吧，你跟我来。朱母英策马奔东北方向就杀下来，吴真和朱元璋是紧紧跟随。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徽州王左军弼一死，别人吓得都不敢过来。但是人家人多呀，干脆拿军队垫就得了。哇一声，九国的联军又冲上来，把他们的爷儿仨就困在正中。朱穆英是挺能的，两柄大锤也不善，一开始挺猛，时间长了也受不了。之类的朱母英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啊，小磕巴可不干了，哎呦，够呛啊，今天非他妈归位不可了。这是他心里的话。朱元璋看出孩子累坏了，心中着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一说我们君臣就闯不出乱石山不成？元帅啊，你在哪里？难道你还在滁州城等我呢吗？啊！这阵儿想起徐达来了，说徐达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比朱元璋还高级，因为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十王兴隆会，徐达就估计到这里边有文章。西吴王刚起身，徐达就分兵派将了， 分兵三路，点了精兵50000，赶奔乱石山，把他的大营就摆在乱石山正面的山口，命探马兰吉刺探山里的情况。早有人向他报告了，说山里面鼓声大震，寒沙连天，可能打起来了。徐达一抖了手啊，说主公带的人不多，这一打起来不吃亏吗？马上是点兵亮队，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，都跟徐达到了军阵。徐达一看前面就是乱石山的山口，把令旗举，命令3000铁骑兵让冲锋闯进乱石山。可有一样不像他想那么简单，这3000铁骑兵各挥马刀，一个冲锋闯了山口，哪知道人家山上有充分的准备，山头之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下把军队给打起来，不但没抢占山口，损兵折将有1500余人呢。徐达眼睛都红了，重新准备3000人马二次进攻，书说简短，又被人家打回。你说老这么攻得死伤多少人呢？胡大海在旁边一看，不行，元帅，咱可不能拼命啊，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咱们，可不容易啊，这没事抢占山口，这得死多少，要这么死人咱们怎么补充啊？大帅另想别策吧。徐达一听胡大海说的有理，既然大军队上去不方便，干脆让小部队冲锋，问谁能去，头一个就是严棍将项玉春。项玉春说我去。徐达给了项玉春50名军兵，让他抢占山口，山上一乱，第一好往上进攻。这项玉春咱说过，那是七雄山头把金交椅，总辖大寨主，小伙子年纪也轻，能耐也大。项玉春为什么讨这支令呢？自从投靠到滁州之后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讲这点吃闲饭于心不忍呢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正在用人的时候，我要抢占了山口，把西吴先王给救出来，那不立了一个首功吗？在人群面前不也好看吗？这就得说要脸的人，这是红脸汉子。项羽春把战带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把虎头战靴踢了踢，他是穿软烧的衣裳，一向不骑马，晃掌中亮银盘龙棍，跟我来。这50名军兵一色都是棍子，嗷一声喝喊就扑奔山口。但是到了山口过不去，为什么呢？人家用巨石把山口都堵死了，最小的石头也上万斤，你能搬得动吗？为了怕西吴先王的军队进去，人家又在山口准备的铁叉车，这种铁叉车跟驮驼那不一样，就是在车上满载石子从山头扔下来，左一个右一个全插在一块儿了，你搬也搬不开。既然这条道走不过去，那就硬爬山呢，不爬是上不去了。项玉春泼出命去了，率领50人是登山而上。山上的人发现了，今天负责守山口的不是旁人，也是18路反王之一西凉王马增善。这马增善率领3000军兵负责守住乱石山的山口，刘辅通跟他有个死约会， 说里边的事儿我负责，山口的事儿汪兄你负责。如果你要把人给放进来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你可要担罪。马增善也打了保票了，他能不玩命在这守着吗？他扒着石头往山底一看，哎呀，冰山降海，高挑着西吴先王的大旗。另外他也见着徐达的旗号，要说他不害怕那是假的。马增善心中暗想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徐达闯进来，所以他把手下的军队做了合理的调度，谁守山口，谁守山崖，谁守铁花车，谁守滚木，全安排好了。他亲自提着宝剑在这督着队打打，哪方面闯上来我要你们的脑袋。当兵的一听，谁不害怕呀？因此尽力的守山口，阻挡住西吴王的义军。可马增善正指挥呢，一看徐达的大部队撤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又来了一支小股的人马。为首的一个人面如银盆，剑眉虎目，扎金剑袖，一身白，手里拎着一条明晃晃亮银盘龙棍。哦，马增善明白了，人多上来损失太大，拿小股人马能谈论我？嘿嘿，你想错了，你们人多我有人多的办法，人少我有人少的主意。准备，他把宝剑一挥，山上的人明白了，准备什么？铁花车。在旁边呢，准备了20多辆铁花车。这时候有人马上领令，用钩杆子一拽皮带，把铁花车就对准了山道。马增善看着不让放车，手下人不敢。眼看项羽春离着不太远了，马增善把宝剑一落，发！有几个当兵的手里抱着鬼头刀，咔嘣的一刀把皮带砍断，这铁花车砰正好落到山道上。这玩意儿居高临下，它能不往下轱辘吗？铁花车，铁花车都带轱辘的，四外是铁板，里头镶着巨石啊，这个东西这个力量可太大了。就听见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嘎嘎，刮着风就下来了。单说严棍将项羽春发现再有几十丈就能抢占山头了，心花怒放，正往前走，离抬头，哟，这什么？刚才也看清是铁花车，夜已经晚了。英雄心中暗自着急啊，这山上怎么还有这东西？听说过，可没遇上过呀。他用掌中亮银盘龙棍往前一捅，那意思能把铁花车给顶住，那能顶得住吗？帮着一捅不要紧，花车哗往下这一攻，可惜呀，那么大的银棍将项羽春就压成了馅饼，后面的50人就死了40寡零。这花车是在高处下来的，它有一种惯性，一个劲儿往下轱辘，把徐达的人马吓得呼啦朝左右一分，这东西咕噜出有半里力气，这才不动弹了。徐达一看项羽春死了，心如刀绞一样，厉声问话，哪位英雄闯山？就听旁边有人答道，元帅末将元 说话的是谁呀？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。要说老胡这个人呢，有几大优点。第一啊，这个人胆子是最大，别人不敢干的事儿他敢干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面粗心还细，主意还多。第二呀，胡大海这个人热心肠，跟朱元璋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比亲手足弟兄还近呢。他知道老四被困在乱石山，里面打得那么激烈，朱元璋随时随地都有性命的危险，所以老胡眼珠子都红了，肚子都着了火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去把老四给救出来。你别看战场是这么激烈，严棍将项羽春被花车压死，老胡可不怕，围救磕头的把兄弟把这条命就豁出去了。所以元帅徐达一问，他头一个舔着大肚子一挺胸膛，我去。徐达非常喜爱他呀，二王千岁多加谨慎，可危险呢，你放心吧，我要闯不了山口，宁愿死到战场之上。元帅，我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了。老胡说完了，双脚点凳一晃，大铁枪哗就冲上山坡。由于老胡的勇敢，把很多人都给感动了。感动了谁呀？大汉花云。花云跟胡大海最有交情，两人同殿称臣，私下里还有点小诙谐，哎，这两个人交情莫逆。他准知道胡大海上去九死一生太危险了，因此花云赶紧过来，元帅我也去助二王千岁一臂之力。好，花云一晃掌中冰铁棍，跟我来，点起手下亲兵300人跟着胡大海就扑上乱石山。咱们单说老胡那真是豁出去了，这马跟飞一样，眨眼之间就要到了山口上头了。守山的西凉王马增善一看真不怕死啊，又来了，准备。这些准备花车的军兵用钩子一伸手，啪，拉住皮带，又拽过一辆铁花车，对准了山道。西凉王马增善吩咐一声，发，啪一刀把牛皮带剁折了，再让花车往下一落，轱辘一沾山坡，啪啪，奔胡大海就到了。老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眼睛一直往上看着，一手黑乎乎的花车又下来了，老胡的心就忽闪一下，够呛啊，呸，他早就栽上劲了，双腿一夹裆，这匹马啪四条腿一只跟板凳一样。老胡阴阳一合马，用大枪一点这铁花车，哎，花车正撞在枪杆上，啊，啊，花车颤三颤没下来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老胡给震的两个膀子五环都要折了，那匹马往下倒退了4-5丈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四个蹄子往下打滑，眼看要顶不住了啊！花云到了，老胡毛家到了。 听众朋友，